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心。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亲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 未知的明天， 很多朋友和我一样都说自己是一枚小吃货，可是作为一枚真正的吃货，北京那些百年以上的老字号你又吃过几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要为大家盘点一下北京百年以上的老字号，这些店不仅开到现在已经是成为了经典，而且在这里吃东西更是一种回忆和怀念。北京人格外的喜欢老字号，不仅仅在于它的味道，更多的是对老字号的那份热衷，也在于对老字号镇店菜品的热情和执着。那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体会不到什么菜就去什么楼吃的那种独特的美味，从这方面来说呢，老字号这块招牌确实有必要传承一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不仅为大家盘点一下北京那些百年老字号的酒楼，更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去每一家酒楼到底该点怎样的招牌菜。 今天就能看到20年后， 就好像说到吃烤鸭一定要去全聚德一样，其实很多不同的酒楼都有自己特殊的菜品，是自己的看家菜。讲究一点的朋友会选择不同的酒楼去品尝不同的菜。那首先我们要说的是东兴楼。东兴楼始于1902年。那东兴楼呢，作为北京昔日八楼之首，也是北京为数不多的传统鲁菜馆子。东兴楼的酱爆鸡丁与峨眉的宫保鸡丁堪称同绝，是东兴楼改良做法，用核桃仁当做了配菜，口感酥脆，而且香气更甚。那东兴楼的地点在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5号，这里人均消费110元左右。 当然了，来东青楼除了必点的酱爆鸡丁之外，还有干炸丸子和九转大肠。 未知的明天不会让我 想吃鲁菜，除了东青楼还有泰丰楼。泰丰楼始于1874年，也是京城八大楼之一，老字号的鲁菜馆了，用料极其讲究，做了上百年的看家菜，哪有不尝尝的道理。泰丰楼呢，特别注重汤头，对于汤头的要求十分的考究，每天都得用活鸡肘子吊汤，保证每个活眼都有汤锅。烩乌鱼蛋汤是鲜味十足的，堪称一绝，那也是他们家百年看家菜。除了烩乌鱼蛋汤，像葱烧海参还有糟溜鱼片也是必点菜肴。他家的地点呢，在西城区的前门西大街2号，人均消费110元左右。咱们再推荐一个京城八大楼之一的至美楼。至美楼呢，创建于清朝的道光年间，是由乾隆皇帝御膳房的大厨亲自主理的，菜品以精致雅美为特色，所以呢，酒楼也取名为至美楼。在民国期间，皇亲国戚、民国权要还有意愿名流都是这里的常客。京城独一份的一鱼四吃，糟溜、干烧、红烧还有糖醋四种口味一次品尝，也是他们家首创的。 20年后自己的样子已成不变。 他们家的糟溜鱼片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糟卤味足，而且黄酒醇厚，干炸鱼片外酥里嫩，红烧鱼肉也是滋味十足，而糖醋菊花鱼更是考验刀工的时候了。那至美楼的人均消费在77元左右，地点呢在西城区前门西大街正阳市场2号楼。来至美楼，除了刚刚推荐的一鱼四吃之外呢，还可以试一下宫保虾球、红烧狮子头或者是焦溜肉片。 那些美丽的，那些不美丽的，最终消失在森林的尽头。沿着记忆往过去游，是风曾指引给我的自由，欺骗了你，也欺骗了。为何我痛在你的怀里？ 需要，是否刚指引给我的自由欺骗了你，也欺骗了我，我无力证明是与否。 各位好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今天的节目任务呢，就是小童为大家来盘点一下吃什么样的菜要去哪家馆子，其实说白了就是百年老字号的各家招牌菜。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同和居。同和居始于1822年，这已经是有着快200年历史的馆子了。他们家的招牌菜是三不沾，可能有一些朋友还不太了解。说到这三不沾啊，其实只有同和居有，一般的馆子呀没有这道菜。这道菜品光滑细腻，色泽金黄，费功夫考技术，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为何叫做三不沾呢？就是入口即化，不沾盘子，不沾勺子，还不沾牙。那同和居除了三不沾之外呢，还有葱烧海参、焦溜三白以及烤馒头，都值得尝一尝。这里的人均消费177元左右。 我要做我想做的事情，见想见的朋友，我要去想去的地方。 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砂锅居。砂锅居听着名字很普通，但是它始于1741年，已经有快270多年的历史了。砂锅居始创于清乾隆6年，是中华老字号。其实这砂锅居啊，还有更早的历史。在明代呢，它已经是宫中美味了，清代更是为乾隆以及后来的慈禧太后所喜爱。这一家的招牌菜是砂锅白肉，也更堪称是京都一绝。砂锅居的特色呢，是有烧、拔、白煮等手法呢，将猪肉类的精粹烹于一宴，赢得了名震京都300载、味鸭华北、白肉香的赞誉。切得薄如纸片的白猪肉，配上酸菜和粉丝，咸鲜入味，毫不油腻，再配上特制的小料，好吃到就连砂锅里的最后一滴汤都得喝干净。砂锅居的地点呢，在西城区西4南大街60号，人均消费90元左右。这里的特意荐菜是砂锅白肉、肉末烧饼以及杏仁豆腐。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 禁止。这里是 FM 九八六，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为大家盘点一下北京那些百年以上的老字号美食餐馆，看看各地的招牌菜有没有适合你的口味的。那接下来呢，我要带领大家去吃豆沙包。很多朋友说了，这吃豆沙包也要去百年老店吗？没错的，这家百年老店呀可不止一百年，它可是始于明代隆庆年间，它的名字叫做柳泉居。这里的豆沙包是咱全北京最好吃的，它有外卖也有堂食，是一个国营老字号了。按袋卖豆包，一袋10块钱，别看只是豆沙包，可以选择的种类却很多，有松仁的、枣泥的、芝麻的、山楂的，每一种都是薄皮大馅，香气十足。地点呢，在西城区的西四北大街79号6条东口，人均消费11元左右。除了豆沙包之外呢，松仁豆沙以及烤馒头这样的主食也可以带一些回家。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经营烤肉类的餐馆字号最老的一家店，那就是烤肉碗。它始于1686年，也就是清康熙25年，到现在已经有320年的历史了。早年的北京，南皖北冀人人皆知，冀式的烤羊肉和皖式的烤牛肉都是必吃的美味。那我们现在说的皖式就是烤肉碗。烤肉碗的烤牛肉薄而不柴，又香又嫩，因为鲜嫩的和豆腐一样，所以啊有赛豆腐的美称。据说年事已高、牙口不好的齐白石大师就独爱他家的烤牛肉呢。地点呢，在东城区雍和宫大街185号，在簋街西口附近，人均消费90元。这里的烤牛肉、元宝散丹还有塔斯蜜都是经典菜肴。说过烤肉碗了，当然这烤肉季也不能落后。烤肉季呢，始建于清道光28年，也就是1848年，也是已经有着160多年历史的百年老号了。烤肉季的总店所处的位置是相当好的，正是燕京八景之一的银锭关山处，面对一波碧水，远望西山斜阳，品味烤肉实在是一个好去处。烤肉季的烤羊肉薄厚均匀，入口不膻不腻。刚刚已经说过了，烤肉碗是吃烤牛肉，而到了烤肉季必点的就是烤羊肉。而且呢，你也可以在泛舟什刹海的时候在船上雅吃烤肉。除了烤羊肉，这里的麻豆腐、芝麻火烧还有扒肉条都值得一点，人均消费110元左右。地点呢，就在地安门外大街前海东沿14号银锭桥畔。 清晨的阳光慢慢温暖。 身上，想起了我们还有许多的梦在路上，忙碌的日子让我们忘记了梦的地方，停下追赶的脚步，倾听内心的声音， 好的，各位亲们，还有一点时间，再为大家推荐一个百年老字号酒楼，那就是鸿宾楼。鸿宾楼呢，始于1853年，也就是清朝的咸丰三年，原址其实是在天津，是久负盛名的清真风味的饭庄。1955年呢，应周总理之邀入京，以其独特的菜品誉满京城，被美食家还有穆斯林和社会各界称为京城清真餐饮第一楼。红烧牛尾是他们家的看家菜，也是一道硬菜，没有几个餐厅敢做这道菜，就算做了也没谁敢拿它当招牌菜，而鸿宾楼的这道红烧牛尾绝对是他们家的看家菜。牛尾腻而不膻，肉质酥烂微甜，柔软脱骨，适合带着老人和孩子前来品尝。地点呢，在西城区展览馆路11号百万庄路口，人均消费140元左右。除了红烧牛尾，像元爆散丹、红烧蹄筋以及糖卷果也都是清真的看家美食。